的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是否还有勇气去爱？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刑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在公共场合侮辱国歌，或将被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医院日前表示，正联合国内的优势机构共同合作研制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载器，并计划于2020年左右首飞。国家发改委近日印发通知，将立即开展煤炭市场的价格巡查，严厉打击煤炭行业哄抬价格和价格垄断的行为，防范煤炭价格异常波动。北京近日正式公布公立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推行两票制实施试行方案，从药品的生产到流通到药店药房终端，全程只开具两次发票。日前，一款左右脑的测试在朋友圈刷屏。北京市公安局网安总队表示呢，测试结果为随机产生，实为窃取用户的信息，测试程序目前已被停用。目前北京市的市属公园已全部开通网上购票，游客可提前预约购票，扫码入园。本月起，铁路部门将陆续推出互联网车站窗口以及 ATM 自助售票机购票微信支付功能。最近，哈尔滨至三亚粤东的旅游专列开通，这是我国目前最长的铁路旅游线路，全程8天，主推慢旅行。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昨天称，截至十月底，共有1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的工资标准，平均增幅10.4%。1月至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97万人，基本完成了全年的目标任务。据发改委的消息，双十一前后将发布电子商务领域的黑名单，发布电子商务领域的信用风险双十一预警报告和双十一网络促销活动期间的消费信用评估报告。截至昨天，2018年的国考已有超过30万人次报名，10万余人过审。本次国考计划招录2.8万多人。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昨天发布消息，计划成立一家卫星公司，按照商业化的模式建设星载窄带全球移动物联网。昨天，扶贫办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近期全国9个省区市的26个贫困县脱贫摘帽，我国首次实现贫困县数量净减少。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近日启动2017年全国减轻企业负担的专项督查，整治涉企乱收费、乱派摊等违规行为情况。我国自主研发的 AV500 无人直升机近日完成了重要的试飞科目，爬升至海拔5006米的高度，创造了国产无人机的升限新纪录。 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信件，在你每个字里行间表露不想再留恋，而我带着最后一些伤感，盼望最后一面。火车快开，别让我等待，火车快开，请你赶快送我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踏上开往南方的车，行囊却是一封信。虽然那是一封你最让我担心的信件，在你每个字里行间表露不想再留恋，而我带着最后一些伤感，盼望最后一面。火车快开，别让我等待，火车快开，请你赶快送我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让我等待，火车快开，请你赶快送我到远方家乡爱人的身旁，就算他已经不愿回来。 听到这首歌来自齐秦的《火车快开》。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会说，如果我是他就怎样怎样，我要是他就好了，好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我们总觉得别人是一帆风顺的，时常的想成为别人的样子。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你最想成为谁？如果真的可以选择，你想成为谁呢？是智商超高的爱因斯坦，还是受人瞩目的马云？又或是简单生活的幸福爸爸，还是淘气的小孩子呢？在这里也欢迎你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带时券一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金海心的《悲伤的秋千》。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 他是金融科技创新的实践者， 他以实现普惠金融为终极理想， 他

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帮助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彭佳慧喜欢两个人。我们来继续今天的互动话题吧，如果可以选择你想成为谁，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的吧。这位叫人生如梦的朋友说呢，想成为至尊宝，因为至尊宝是个盖世大英雄，身穿黄金圣甲，脚踏七色彩虹，来到心爱人的身边，想想都帅到爆。夕阳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歌手，喜欢那种拿着吉他站在舞台中央的感觉，当时特别喜欢朴树，希望可以成为他。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呢，可能都会想做不同的事，成为不同的人。现在的你想成为谁呢？在这里也欢迎你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公众账号，留言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讨论，你的留言我都看得到。我们来听到朴树的歌曲《那些花儿》。 鲜花，好在曾经。

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他，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才会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它还没来到。树上听一只什么鸟，呼呼呼，如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呼呼呼，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 记得曾经看过这样一个故事，小女孩呢即将参加学校的化妆舞会，妈妈带着她去选衣服，不料呢刚选完就创伤了。妈妈呢希望女儿能够特别一点，于是翻出了尘封多年的缝纫机，绞尽脑汁的手工制作了各种类型的衣服，有小怪兽、小蜜蜂、木乃伊、宇航员等等。可是呢总得不到女儿的赞同。最后呢小女孩选择了一条简单大方的红色裙子，她觉得这才是最美的化妆，因为呢这是妈妈曾经最喜欢的红色裙子，她也想成为像妈妈一样的人。现在来看呢，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我们在小的时候最崇拜父母，所以我们想成为他们的样子。那现在的你想成为谁呢？来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平台吧，留言我都看得到。 九六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秋天的北京，大家都非常喜欢去香山、去森林公园看红叶。当然，除了看这些之外，我们还少不了拍银杏。今天的微笑提示呢，就要给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拍银杏的地方。第一个